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办新号领福利，月月换新样。来北京移动办理198新号段，电影、图书、音乐、出行等40多款热门会员，每月任选2个，让生活更精彩。发送198靓号到100086了解详情。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向未来，舍得酒业提醒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37天，告别过去，奔赴未来，有舍有得，万象更新，时间沉淀舍得智慧，智慧酝酿珍稀老酒，舍得酒每一瓶都是老酒，以舍得老酒敬舍得人生。 第一时间呈现最激烈的对抗，第一时间带来最澎湃的活力。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激情赛场，听到的比赛也精彩。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激情赛场，为您所带来的中超联赛北京国安队对阵山东泰山队的比赛。今天呢是由体育广播的解说员王毅在直播间为您带来本场比赛的解说。我们还是非常高兴的请到前国安队的著名球员南方南指导和我们一起来关注本场比赛。南指导您好。 你好王毅，体育广播的听众们大家晚上好。 这场比赛呢现在已经是开球啊，双方在中场，山东泰山队这边呢在中场的左侧，也就是国安队进攻的右侧，对于国安队持球队员犯规了，所以国安队呢在自己的中场来开出这个定位球，但是曹永静在前腰的位置上呢把球准备回做给身后的朴成，出现了传球的失误，被对方将球断了下来，山东队一路带球突进啊，刘洋的远射没有能够将球压住，把球呢是打出了球门的底线。今天呢北京国安队这边的阵容也是发生了一些小小的变化啊，尤其是在中前场，守门员呢还是1号侯森，后卫线呢3个中卫，19号刘欢、24号杨帆和26号柏杨，2个边翼位，4号李磊和18号金泰妍。这是李磊代表北京国安队的最后一场中超比赛，在明年的时候呢他将会启程前往瑞士参加的瑞士超级联赛当中的草蜢队的比赛啊，所以呢这场比赛国安队呢也让李磊带上了队长的袖标。在中场的位置上呢，8号朴成、15号高天意、37号曹永静，前面呢是20号王子明和11号安德森席尔瓦。由于张玉宁和张希哲两位队员在上一场比赛中呢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拉伤的状况，所以这场比赛呢没有进入到比赛的大名单之中。国安队呢现在还是在自己的后场倒一倒脚，杨帆交给后腰位置上的15号高天意。在山东泰山这边的首发队员呢是14号王大雷，后卫线上20号陈哲超、16号李海龙，2个中卫4号贾德松和35号戴林，中场呢是36号段刘瑜、8号徐昕和11号刘洋，顶在前面的21号刘彬彬偏左、32号田鑫偏右，中间呢是19号德尔加多，因为在拿到了冠军之后呢，山东泰山这边的阵容其实也是发生了不小的变化。现在山东队在自己的后场，今天呢是王大雷啊带着队长的袖标。开场之后呢，两边的节奏其实都不太快，因为到目前还剩下3轮比赛的时候，今年冠军的归属已经是明确了，所以后面的比赛呢，可能对于大部分的球队来讲，就是完成今年的参赛任务。 嗯，对。 刘彬彬在左侧用右脚传球到后点，这个球传球力量过高啊，李磊卡住身位，没有让对方在自己头顶上拿到球，球出底线，球门球。 其实咱们在第一回合当中跟山东踢的那场比赛，我觉得就是稍微有点遗憾吧。 哎， 因为那场比赛如果说咱们自己要发挥的再好一点的话，我觉得最起码能有一分。 对，那场比赛的最后时刻被对方的外援贾德松啊是完成了绝杀，而且呢咱们还是 先进 取得的比分领先。当时呢大家可能对于那场比赛赛前的期待并不高啊，也知道国安队在那场比赛当中呢其实人员上遇到了不小的困难，但是在那场比赛里面，对方你看像吴兴涵啊、郭田宇啊、莫伊塞斯啊、孙准浩啊都是首发出场，而在今天的阵容当中呢，这几位 主力 的外援都是在板凳上，甚至我看 像上一场比赛后来替换上去改变战局的费莱尼今天都没有报名， 没报名、 对，国安队现在在自己的后场禁区里面，侯森来主罚球门球，开场五分钟的时间。今天呢是12月29号也是北京国安队的29岁的生日啊，所以在生日当天有这么一场面对老对手山东泰山的比赛，也是算是给球队庆生的一个机会啊，看看如何去把握这个机会， 看看这场比赛的结果吧。 哎，因为对于球队来讲呢，可能不像咱们平时老百姓生日啊这么容易去调配，是吧？赶上比赛的时候呢，你就要发挥。对方呢解围出现了失误，交给王子明 啊，太慢了，刚才王子明 哎在起脚打门没有能够打正，高天翼把这是高天翼把球打飞了。其实刚才这个球啊，不一定非给王子明，给到安德森席尔瓦脚下的时候呢，席尔瓦也并不越位。 嗯，对， 看起来他那个身边后卫都是站位比较靠前，但是呢偏左的位置上有一个拖在后面的人。那国安队在前腰的这个位置上呢，还是在第一下找威胁进攻出球的时候传的不是很理想。国安队在前场又形成了反抢，曹永静挑传，王子明停球转身回给身后的高天翼，高天翼看左路的空当能不能够给过去，很大、 稍微大了一些、这球高天翼传了一个内旋。 嗯，其实这球实际上呢给李磊一个身前啊近一点的提前量，这还比较舒服的。 对，或者这球啊就是稍微照着李磊的身上传就完了、让李磊停一下直接能传中。 因为他的这个位置刚才实际上套上去之后呢，身边没有山东队的防守队员、 对， 这个空间是比较大的。在这两次传球当中呢，高天翼一个是向左侧这一次转移啊，脚法没掌握好。 对， 另外的一个呢，其实刚才像前场输送的这一下的时候也线路上不是非常的及时，这也是在上一场比赛当中呢男子不止一次的就提到，当我们的超级外援离队之后呢，对于本土球员在进攻组织这个环节上传球的能力啊还是现在 还是 身躯比较大， 对，还是跟那俩有一定的差距。 哎，这也是要其他的队员其实包括咱们看球也要改变一个习惯，因为在过去的时间里面呢那个节奏是外援带动的，那现在一直在外援带动的节奏下去踢比赛，对吧？这个球是不是手球其实有待商榷，虽然曹永静做出了一个伸手往前领的动作啊，但是从刚才咱们转播这个情况来看啊，打在肩膀上了， 打在肩膀上了。但这球很容易就看很容易被理解 被手球， 对，他有可能就是你沾了一点上臂， 而且呢因为你的右手啊往前伸出是吧，就这个动作在裁判的视觉效果来讲它就是一个手球的动作。对方在中场面对曹永静的突破把这球切换下来啊，八号徐昕回交一下，在中场山东泰山队过渡转移到左侧，陈哲超啊交给回撤接应的刘彬彬，山东队呢把球控在自己的脚下呢放慢一些比赛的节奏。今天呢争冠组的比赛率先进行的这两场球呢，除了咱们北京国安队的这场比赛之外呢还有一场就是河北队的比赛，河北队和广州队的比赛也是在进行当中。其实上一场比赛呢国安和广州队也是踢了一场比较沉闷的比赛，但是最终呢国安队一球小负。来看这次对方在自己的前场右侧准备寻求小范围的配合，国安队解围不远，被德尔加多把球拿下来，德尔加多原地踩球过人交到中路，马上中后卫贴上来，柏杨这一下的上抢还比较及时，没有给他去调整的空间， 直接贴上了对手，然后让对手这个出球呢也是非常的困难。 但是刚才啊在自己的禁区前沿，国安队这边处理球呢还是想 通过这个小范围的 是吧 传接倒脚啊把这球给摘出去， 稍微的一失误就被对方呢在中前场形成了抢劫。 对，其实刚才开场之后也有一个，就是柏杨在咱们的禁靠近底线的位置有一脚这个想破坏，也是踢到了对方防守人的身上，对方形成了一个二次的进攻。 我们在后卫的处理球方面呢，因为主教练比利奇啊也特别的强调就是中后卫的出球 能力， 但是现在我们的球员的这个出球的能力上和 战术的要求上呢，可能还是有欠缺，所以在这个选择上就显得很微妙了。你要是特别严格的执行教练员的这个战术要求呢，就很悬，对方下底，哎呦，危险啊！ 刚才这个柏杨的防守位置不对呀， 怎么占了对方的一个这个身侧，让对方就这么抹进去了？ 他这球应该是稍微斜着点挡住这个对方，应该是德尔加 多， 德尔加多往底线趟的这个线路，但是呢，他是基本上是横着过去防守了，结果德尔加多往前一加速，直接把他给摆脱掉了。 然后一直等于在斜身后在追， 对啊， 没有给德尔加多形成压力，但是还好呢，侯森注意力比较集中，在前门柱把球扑出了底线。山东泰山队开场之后进攻右侧的一个角球没有打起来，国安队的解围啊，曹永静呢将球头就点了一下，但是球下来之后还在山东队的控制之下，在进攻的左侧八号徐昕内切之后，在这边的往中路走，再拉到左侧给刘彬彬。一对一，杨帆这边呢是对上来，不让对方轻易的传中，结果这脚传球啊，其实应该没掌握好脚法，出界了。二十号左边后卫陈哲超，这一触球这一下呢就奔着底线去了。但现在对于山东队来讲呢，你看教练组教练席上哈，舒畅和郝伟， 这舒畅我差 点没看出来是吧？ 这脸比原来得圆了，我觉得得最起码三圈了， 对， 因为他原来那个脸是瘦的长脸。 对，现在呢确实是当了教练之后发福了。 但是你看郝伟倒没怎么变样， 坐在教练席上显得还是很轻松。确实呢，提前三轮夺冠之后，球队这个赛季的任务其实也就完成了嘛。 对，而且全队上下就没什么压力了。 通过这三轮比赛去调整一下队员的身体和比赛的状态，就等待着随后的足协杯的决赛。山东泰山队在自己的后场35号戴林啊，横向的过渡一下。今天呢，对方在中后卫上就排出的是让戴林上来。 戴林， 哎。之前的比赛呢打的也不多，贾志聪在自己的后场向右边路呢过渡一下。国安队现在的这个阵容呢，中前场能拿球的这个点呢就显得更少了一点啊，因为西哲和张宇宁不在。过去的比赛当中呢，张宇宁是第一个支点，这个拿球的点成功率比较高。另外西哲那是进攻的梳理者，刘彬彬在左路用速度突破之后传向中间，李磊， 李磊回防到位，把球是顶出了禁区， 往身后蹭啊！但是这个球呢，在边线的位置上没出界外，对方呢在边线拿到之后再起球往禁区里面给，头就点下来，危险啊！ 主要是这第一下啊，对咱没什么威胁，咱们破坏这个高空球的时候，让对方抢到了二点，形成了攻门。 而且咱们解围这几次啊，都是往禁区弧的这个位置上解围， 这是不对的。 对，就是中后卫你解围头球的话呢，你往哪怕往底线是吧，往边线这个方向，它很难直接形成打门。 对， 顶到禁区弧的这个位置上，对方的插上，这是最舒服的一个赢球射门的地方。 这是一大忌。 其实包括上一次面对山东泰山和孙准浩打进那个球， 对， 就是也是我们解围啊，这个方向正好是解围在了禁区弧的位置上，又缺少一个上抢协防保护的人。 对，那会儿我们在队里的时候就是有仨字儿，就是你如果说你解围的话， 就是原则 啊，原则，高，远，偏 是吧？哎， 这三个字儿， 对， 很好理解， 对， 就是高，你这个。你别踢这个地滚球，也很容易被对手给阻截到。这个远呢，那肯定是离禁区越远，咱们 离自己门越远越好。 对，偏呢就基本上就是什么边线、底线这方向去走， 就千万不能随便啊， 往禁区弧那边破坏， 给中路的低平短的还中间， 这 是属于助攻这、那个， 这就要命了，这个、 对。所以在防守当中呢，这几个原则确实呢，就感觉啊，现在可能当然一方面，这个原则不会改变，但是球员在高节奏的高对抗的比赛当中呢，处理起来的成功率啊，从目前的联赛来讲，我们的后防线还有待提升。 对， 山东队在前场的左侧来发界外球啊。 还有一方面就是你比如说现在的球员他 这个习惯啊是从小养成的一个习惯， 包括比如教练的要求， 哎，对， 是吧？ 这是从小就得要求的。 安德森席尔瓦拿球向中间，王自明领球反击，能够趟起来，面对贾德松往边线走。 啊，哎，哎呀， 这个就很难了啊！已经被对方戴琳和贾德松两个中后卫压到边路，球呢被解围出了边线。国安队快速发前场的界外球，大范围的转移向左侧。找李磊这一侧，对方刘洋也是积极的从前卫线呢回收，头球解围出了边线。国安队前场左侧来发界外球，朴成交给曹永静。曹永静今天呢顶到前场，给他一个前腰的位置。 前腰， 这个对于他的特点来讲，不是最适合这个位置啊。 前腰这个位置啊，这个传球可能属性可能更大一些，我觉得就是。你这个 得拿球这一下小范围的处理球的能力也比较强 啊，对，他是属于这个前卫线跟前锋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串联点， 而且呢他是会遭遇到就是来自于各个角度的防守。看看这次断球到禁区里面，德森席尔瓦面对防守右脚打 门， 球进 了， 好球， 这球幸亏没往他左脚上调整。 上半场比赛的第16分钟啊，刚刚说到曹永静在进攻当中的组织，你看他的中路不是他的特点，一旦拉边他的突击就出来了。 对，刚才在内部是突破了对方的防守，然后传了一个半高球。 席尔瓦这下呢右脚停了一下之后，在禁区里面啊向着对方中后卫， 对， 我估计中后卫啊在琢磨他什么时候扣到左脚。 其实刚才他也想扣到左脚，但是一看对方没扑上来，索性这个就拿右脚打吧。 这是中场的对方一次传球的失误，被曹永金断掉，通过对角突破进来之后传到右脚，戴琳呢是在原地啊没有上抢，所以呢安德森席尔瓦自己也没有去做调整动作，一看你不上来马上就是 防守安德森的应该是戴琳吧， 戴琳， 对，这球是打了戴琳一裆， 哎，右脚一个低平打门。 对，尤其这种要从这个当下打的时候啊，这个守门员也不太好， 对，门将看不见， 一是看不见，二是这球是比较有突然性的， 就特别还容易呢就是碰到防守队员的腿，因为从胯下过去呢有时候这个方向你不太好判断， 对，很有可能形成变向， 所以刚才这个球呢打门过去之后呢，王大雷也没有做出任何的扑救动作。国安队现在1-0领先了，曹永静再推到进攻的左侧，四号李磊助攻上来，在左边路不停球，直接往禁区里面给，没有能够将球打起来，对方断流鱼啊，回抢将球断下来。国安队朴成又是在中场把球断下来。刚才的这次进攻啊，实际上就是朴成的一次在中场，曹永静刚才在中场的一次横向的上抢。 这段时间咱们在对方的后场抢劫的成功率还是比较高的。 对，迫使对方呢出球连续出现一些失误啊。国安队上半场比赛的第二脚打门由安德森席尔瓦帮助球队取得比分上的领先了。现在呢国安队啊也需要在后面的这三场比赛当中呢可能给更多年轻人一些 上场的机会， 锻炼的机会啊，一些新的配合，甚至呢可以说是一些新的比赛的方式啊。 因为最后这加上这场最后三场比赛咱们没有什么这个名次的要求了， 对，这名次不会发生太大的改变， 对，你要说能拼个前三也还行，但是很难了。 但实际上呢对于球队来讲拼一个所谓的亚冠的这个位置呢也没有实质的意义， 咱们明年好像是参加不了， 对，没有这个亚冠的参赛资格啊。 今年这亚冠给咱折腾的真挺够呛的啊、 哎、 这帮年轻队员在那儿生活了得5个来月，好， 最长的嘛，从离开北京那天开始算起啊，到回到北京158天。这次对方也是中场一次断球，徐昕横向带球突破，但是杨帆和高天翼 对 两个人的一次加抢。刚才国安队那个进球呢，就是曹永静啊抢的徐昕的一个横传球。李磊大范围转移，直接是两个边翼位之间的对话，这个球呢转得很准，打到了右边路金泰妍的脚下。但是对方呢退防也挺快啊，迅速的就收了回来。刚才安德森席尔瓦的这个进球呢是他加盟北京国安队的第二粒进球。 不过你看曹永静啊还真是不太喜欢在中间待着， 对，他往边上走。你现在又拉到了这个左边路嘛， 对， 其实倒是高天翼啊愿意在中间，但现在这人员的配备是看看 十八号金泰妍假动作扣回来往禁区里面给 啊，想给一个低平的 后点 对 吧， 他想给安德森传过去，但是这球啊中间隔着好几个防守队员。 刚才这个球呢想法是好的，因为王子铭突然的一个前插呢，他是带开了第一个中后卫，如果这个球能够有这么一个小弧线绕到安德森席尔瓦脚下之后呢，正好可以打到席尔瓦的这个脚底下， 对， 是他如果就是转身的话是左脚可以打门的。 对，但是刚才那球啊全安德森那个点啊不太容易，你要说在前点的王子铭要是有一个出接可能还好点， 就或者说就是你王子铭出接的这下时候呢，像上一场比赛如果大家有印象，当时张玉宁席尔瓦连续两漏是吧，漏给身后的那个高天意的那个 高天意， 哎，就是如果说你要是有这个你出接的时候呢有一个一漏把对方后卫给带走， 对，就是你传球的线路上一定要有咱们的球员， 有自己人， 对，你没自己人这个配合不成立， 就你不管拿还是说让是吧，对方， 哎， 戴琳啊这个动作不小是吧，在背后直接照着 A 席的脚后跟就抡了一脚，裁判呢也是像这个戴老板出示了一张黄牌，很久不打比赛了是吧，现在呢上了场之后这个看来 不是， 反正踢球的风格啊，也不是说就会一天两天能改变的。 这踢球风格改不了， 对，写在了骨子里，是吧？国安队在自己的后场断球，塞一脚直塞，那其实把脚后跟一领，这个想法不错，角度稍微的偏了一点点。二十号王子铭的前插，对方贾德松回撤，把球呢回给了门将王大雷。国安队又是在前场去压迫对方，险些造成这次徐昕的这个失误。直接对手也是打长传。交到进攻的左侧，三十二号田心啊，边路拿球往中间给，国安队这边朴成积极的回响，将球断了下来，传给安德森席尔瓦，背身啊，戴琳追着席尔瓦到了国安队的半场，一下把对方的防线拉开，席尔瓦突然的前插长传，看席尔瓦停球怎么样？ 哎呀， 没有能够领到身前，球传的其实很好了， 对。这球落点非常好，传到了安德森的脚下，但安德森这球吧，他一下停到了自己身后， 停脚跟上了 啊，对，三四米的样子。但这球， 这个是他的习惯，这个球是从左路李磊这传过来的。 但是这球他想停在哪儿啊？咱 他要是说右脚停啊，往身前停好停， 对 对吧？他从左斜身后过来，你拿左脚停，外脚背停在你身前能打门的地方，这得什么样的脚法？ 这反正得极其精确吧， 对，所以他刚才也是拿左脚去停啊，结果就是停脚后跟上了， 对， 一下停身后了。 他这球我感觉可能还是想拿这个左脚的外脚背啊直接领在脚下， 哎， 然后你是再一趟一打门也好，还是下一步有什么别的动作， 就是他拿左脚外脚背呢领在自己的身前靠左一点的这个位置是最舒服的， 对， 上一步能打门， 没错。 但是咱们也可以想一个长距离的高球外脚背去停球，还要把球连停带卸下来，这个难度是太大了，脚弓内侧呢就要容易很多了，吃的面积会更大，所以这安德森席尔瓦确实左右脚呢相对来讲也不是很均衡。国安队在自己的后场四号这十五号就是曹永静啊，三十七号曹永静拿球的时候对方从背后犯规了，曹永静啊现在基本上就拉到左边，像一个左边，像一个边前卫一样。 对，或者基本上在左肋部活动。 国安这边呢，把朴成的位置相对往后提一下。朴成站中路，曹永静偏左，高天意偏右。因为现在这个阵型呢，如果收回来防守是一个五三二。安德森席尔瓦积极的回抢，把球断下来， 哎， 吊门，看看怎么样？ 哦，哈哈 看到王大雷站位靠前，但是要吊门呢，球速不快啊，高度也不高。 但是这个方向是对的， 哎，在门框里， 对，真是奔球门去的。 但是这个球啊，要能进，唯一的一个就是王大雷后退的时候摔着， 对， 才有机会。 因为这高度不够嘛。 对， 而且王大雷并不是出来的那么大， 就是还是在禁区线的这个位置。哎，对方一脚直塞，这球很有威胁。刘彬彬横向带球内切，还好。国安队刚才在禁区弧的位置上呢，防守的人员还是相对够密集，把球从刘彬彬脚下捅了一下。二十四分钟的时间，国安队现在一比零在比分上领先。今年啊，这球就是这样，你踢一些强队的时候呢， 在态度上，在这个比赛的专注度上提升上来， 嗯， 场面上呢都还可以， 都还可以。 哎， 就是咱们一旦压上去的时候，这显得空当太大了。 哎，另外就是对于比赛的这种专注度啊，有的时候重视程度不够的时候，是吧，特别容易出现一些问题。高天翼积极的回抢，裁判吹了高天翼的犯规，段流鱼中场把这球摘出来交给前场进攻的右侧右边路16号李海龙，再交给刘洋。刘洋呢加盟到这个山东队啊，也一度是受到了很多的质疑。看对方边路倒三角要传，被18号金泰妍挡了一下，挡向自己的小禁区，侯森出击把球拿到。哎，这时候裁判哨响了，这是什么情况？安德森席尔瓦伤了吗？自己左脚的跟腱、一直在揉这个跟腱，坐在草坪上。这是被刚才戴林踢那脚后续出的问题，还是说自己跑动的时候啊出现了拉伤的状况？主裁判王迪啊，也示意安德森席尔瓦接受治疗之后呢要离场。现在对于球队来讲，如果 A 席不能踢的话呢，今天在锋线上其实可替的球员啊，包括像何振宇啊，甚至更年轻的谢龙飞啊，是吧？ 对， 可以给一些机会，看起来的问题不大啊。站起来，从这个走的过程当中呢，脚步上没有特别明显的问题。这脚传中球还是不错啊。那席尔瓦调整完了，突然起右脚，这个打门呢比较突然，对方的门将王大雷啊也没有意识到他会用右脚打，直接是穿了戴林一个裆。打的方向正好和王大雷所判断的方向不太一样，因为门将在这个位置上，点球点向外一点的这个位置上，他就堵一边，后卫封一边。刚才呢戴林应该算是封进门柱，但是没封住，从胯下把球漏过去了。对方在自己的后场头球点下来啊，32号田鑫把球打在了国安队这边金泰妍的脚上，弹出了边线。山东队在自己的后场来发定位球，界外球出来啊，倒到后腰段流鱼的脚下，再过渡一下。从其他场次的这个比分的状况来讲呢，我们看现在这边河北队的比赛呢也没有在比分上有什么变化啊。广州队这边呢是在开局的时候啊就连进两球了，所以呢这段时间一直就是保持着2-0领先，林杰和张修维的进球嘛。 河北队已经是全然没有斗志了， 就是他现在呢反正再怎么打再怎么输，最后呢 他也是第八， 也是第八名啊。这是今年这个赛制，所以导致的后面的比赛质量会出现一些问题。右边路对方的传球打在国安队队员的身上啊，李磊将球挡出界外。山东泰山队开场之后的第二个角球在进攻右路开到进攻，危险打门，球进了。 这球漏的人太 后点戴林， 戴林 这是一个直接是起球打到了后点，国安队后点啊竟然是没有防守队员。 对啊，而且咱们的后点是一个防守队员防对方的两个冲抢的球员， 这球都是在堵对方这个角球发前点是吧。我们看戴林进了这个球之后啊，山东泰山的队员也都笑了，因为像对于戴林要是在联赛当中能进球，这难度是比较大的， 对，不常见。 这是国安队这边的杨帆啊， 杨帆 他负责盯戴林，但是呢戴林一个反跑之后呢，杨帆没跟，在启动跟的时候已经晚了。 对，而且刘彬彬好像是从终点撤到了、 后点 后门柱的这个位置，也没人跟。 这是属于咱们在防守当中啊非常明显的一个防守上的漏人 了。 而且定位球肯定是有安排的、对吧，你看杨帆刚才那个球呢是属于应该是一对一啊在盯对方，危险进去了，又是漏了刘彬彬打门打在外脚背上，起球再给后点八号朴成的解围啊，对方在禁区弧的位置上呢还是把这球拿到，段流鱼再向右边路来转，45度角兜起来砸在了18号金泰妍的后背上啊，杨帆将球顶出底线。 其实一定是在定位球的布置当中啊，就是杨帆负责盯对方的一个中后卫， 对， 是有布置的。但是当戴林这一个跑动之后呢，杨帆是走神儿了，感觉 直接没跟住人， 哎，让对方直接这么一个前插禁区里面，就无人盯防的情况之下打门，在小禁区线上，侯森就很难处理了。 这球让对手进的有点太简单了， 而且刚才这个球呢是一个左脚发的这种内旋球啊，兜起来侯森不太好这个迎着出走，打到后点嘛。对方在进攻的左侧继续来发角球， 后点 还是兜后点，又是头球抢到， 这 次 德尔加多， 德尔加多抢到，连续的在角球当中啊能够争抢到这个落点，直接后点的一次头球攻门，还好呢没有能够顶上力量，但是这球也很悬， 这球 高球这种啊也是对方的一个特点。后防线空档比较大，刘彬彬在塞，李磊卡了一下德尔加多的位置，德尔加多晃动往底线走，李磊卡住位置不让对方轻易的传中，回到禁区弧，趟一步徐昕打远射反弹之后呢有一个变向球门球， 但这球是徐昕打在了自己同伴的身上， 对，这叫打门啊，徐昕打门呢就没有完全打上，有点偏，所以呢在禁区里面的山东队的队员啊想停，但球速还是挺快的，直接把球呢反弹崩出了底线。31分钟的时间，场上的比分呢现在是1-1。国安队的这个进球呢是来自于自己前场的压迫啊，形成的反抢之后的转换进攻，但是我们的丢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就是在防守当中的盯人不紧、对方的角球原本就是非常重要的进攻手段，安德森席尔瓦又是要准备上抢和对方撞了一下，国安队在中场把球断下来，再推给右路的 A 席，安德森席尔瓦想传一个过顶没有能够给过去，被对方呢直接解围出来，段刘瑜在中场推进分到进攻右侧边线，右边路面对李磊晃动内切啊，曹永静伸脚犯规了，山东队来发前场定位球，这是第二个前场定位球。但是30米区域里面啊，你这种定位球也好啊，角球也好啊，是山东队非常重要的进攻方式。对于咱们来讲呢，要尽可能的你减少这种犯规，因为现在咱们在就是国安其实这么多年来都是这样，就防侧向的高空球都是 都不太好、 哎、 而且咱们跟他第一回合丢的第一个球其实也是一个角球。 来看一看这个定位球的防守啊，距离球门的35米，但是右路应该是一个传中，要看这个点，发了一个前点，席尔瓦解围踢刺了，直接是把球呢踢出了底线，应该现在是山东队的第四个角球了，在右边有三个啊，左边有一个。33分钟的时间，现在安德森席尔瓦也回到了禁区里面，还是德尔加多来发，刚才那球就是他，直接兜起来弧线到禁区里面前点，张宇宁啊，这是这个王子铭头球点下来，但是国安队这个解围球呢往边路想来拉，曹永京在追，但是球还是出了界外。现在是在中后场呢，有一点面对对方的压迫呀、出不了球了。 最近这段时间是比较被动的。 通过对角，好球，曹永静呢把球断下来，给一个直塞，安德森席尔瓦往前，看到禁区里面怎么来处理。低平球扫门前被挡出来，还在自己的脚下控制，再捞一个后点、头球攻门，这球就算顶到也越位了。 越位了，这球 对。席尔瓦这个球呢，因为好像啊他自己这个脚啊确实有点问题，他扣回来左脚再传，非常明显的一个越位，但是好像他这个左脚啊，因为刚才被踢了一下之后传完这脚球还是很疼，自己 刚才也看得出来、咱们在中间没点， 对，就只有王子铭和 A 席两个人，就是对方挑传身后，德尔加多自己脚下打滑，但是还把球拿到。但这球啊，德尔加多好像是越位了，对吧？这球好像有点越位，但是裁判第一时间没举旗。德尔加多的远射被侯森将球扑出，国安队将球解围出了边线。德尔加多呢，在刚刚加盟山东的时候呢， 其实第一场比赛，当时国安队那边啊，对于他的准备是很充分的，结果反而是让我们在阵容上出现了一些偏差。那随后呢，他基本上就渐渐的淡出了山东队的这个主力啊阵容当中。国安队反击的机会，朴成，但是没有人啊，没有人跟进， 没有人能够接应一下朴成。 曹永京在向左边路的转，这个球球速有点太慢了，被对方的回追的刘洋把这球干扰了一下。19号刘欢交给李磊再过渡，回到柏杨的脚下。其实刚才这个球如果右边路啊 有人 套得快一点， 对， 可能朴成呢就能够有更好的处理球的空间。中场传球出现了失误，刘彬彬拿球反击塞身后，32号田鑫往底线走，又是被国安的这边的杨帆啊捅一下，干扰回来，让对方呢也是这个球没有办法再去拿了。36分钟的时间，场上的比分还是1-1，国安队的球门球。但咱们现在的后防线呢，要整体前提的时候，一旦出现失误啊，这个内部还真的是对方这几个人，刘洋也好，刘彬彬也好，包括前插的田鑫，这速度还真都挺快的，就是奔着内部啊插这空当。国安队在自己的后场， 本身山东队他的进攻比较注重两个边路， 对，因为他边路呢用自己这种速度比较快的突击型球员啊，中间是有点，包括现在把德尔加多搁在中间，德尔加多呢也是一个能拿头球的点这么一个人，身高毕竟在那， 对， 87左右的身高。王大雷在自己的后场横向倒一倒脚啊，交给贾德松，贾德松呢再过渡一下。河北那场比赛呢现在应该还是啊，现在1-0，就第二个进球呢给吹掉，就等于是第二个张修威的进球呢被判无效。河北那边现在是0-1落后，国安队这边呢和山东泰山现在打成2-2平， 1-1平， 现在都是还是一个平局。对于国安来讲呢，这一段时间已经场面上略显被动 了， 就是那男子觉得就是在这段时间中场应该有些什么样的调整和改变来缓解目前场上这种被动的。 咱们最主要一点就是因为对手已经完全压上来了嘛，我觉得打几次快速的反击，但是这反击一定要给对手制造一定的威胁， 而且这个反击的时候呢投入进攻的兵力还应该再增加一下， 其他就是跟这个持球人相关的位置的人啊还是往上快速插上的快一点，形成你比如说两个点的接应。 就是给我的一种感觉呢，就是当阵地进攻大家都慢慢悠悠的时候呢，国安队的中后场会选择跟着这个节奏慢慢踢到中前场，但是反击当中两个边后卫突然的这种前插全速的冲刺现在做的不多。 因为这些年吧，咱们一直是打这种传控的，打反击的时候也少。 对，看这个定位球啊，兜起来到禁区里面，德尔加多头球抢到这个落点，德尔加多解围的这个线路，这方向就是对的， 这个、 对吧？ 奔边线去了。 哎，但是刚才咱们几次在禁区里面的解围啊，都是往禁区弧的这个位置来顶，就是希望后腰位置上能拿。你当年有奥古有这个比埃拉的时候，你打到这儿呢他真是能拿着， 对， 能拿着一转身摘出去之后我们有反击，但现在这位置上你拿不住的话还往这个地方来顶呢危险就大了。就是中场的传球直接出现了失误，被对方断掉，刘彬彬交到禁区弧的位置上，这位置空了。曹永静回来之后干扰一下，交到左侧徐昕，看防守位置倒到右脚，第一时间呢面对柏杨的压迫没有传，45度角对方再传到禁区里面啊，甩头之后没有能够顶向球门，国安队把球在自己的后场，杨帆大脚的解围 ，A 席呢没有能够压住人，被对方把球解围出来，但是还好王子明在中场拿到，交到左侧的李磊的脚下。现在就是感觉啊，我们缺少这种转换当中的冲刺跑，大家都是慢慢悠悠的在跑。 能还跟以前养成的习惯有关系。 那以前呢，至少中场奥古啊或者比埃拉的拿球的时候呢，两个边翼位啊还是敢大举往上冲的，因为知道中间啊不容易丢球。现在如果说中场拿球的时候边翼位像当年那样全速冲上去，那你可能面临的就是下一步呢扭回头来全速的再往回跑。 对，你一旦丢球之后这两个边翼位很难回得来啊。 国安队在中场，朴成拿球交给曹永静，左边路的空当能不能够给过去？哎呀，原地转这一圈机会没了，交给助攻上来的刘欢，转移到左侧李磊，倒三角传到禁区里面，曹永静第一下停球呢没有能够停好，停的离身体有点远，再到底线的位置上拿，被对方两个人的加强啊，制造了一个角球，在前场进攻的左侧。国安队上半场比赛的第一个角球，41分钟的时间，目前的场上比分是1-1。国安队这边在开场第16分钟的时候呢，依靠安德森席尔瓦接到曹永静的传球呢，右脚低射将球打进对方的球门。但是国安队在随后的一次角球防守当中完全漏人啊，被戴林将比分逼平。现在呢，我们来看一看目前国安队在比赛当中的第一个角球，朴成来主罚这个角球， 发了一个战术， 战术角球推回来，直接推到禁区外，外围要打一个四传四射的球，高天翼这个球呢没有能够打过去，反而呢被对方是形成一个反击危险，后防线我们只有三个人，对方的进攻投入了五个人，利用球场的空间拉到右边路， 哎呦，后点 兜起来，第一点还好啊， 这个 被刘欢挡了一下， 对，这个后点的十一号刘洋，你看 一直没人，到被挡出来之后，再次第二回往禁区里面来传的时候，刘洋的身前啊还是没人 。幸亏这一开始这点没打过来， 但是我们都能听见在场边一直喊后点后点， 对， 对吧？在场边应该是国安队的替补席这边一定是有人在喊的，即便是这么喊呢， 还是没人回来。你看 后点一个人都没有。而且这是这个镜头重放给的时候呢，已经是第一次传球被刘欢啊封堵完了之后倒了一脚，第二次再传的时候了，这个刘洋身边还是没有人。 这后卫线啊，应该叫一声。其实，在禁区里的高天翼没人盯 啊， 把高天翼也叫回一个。 但这个时候其实怎么说，就国安的这边替补席上已经使劲喊后点后点了，场上队员应该就是在这个时候你得知道后点有人，相互之间的配合呢还是欠缺一些默契。杨帆又是在防守当中伸脚把球是捅出了界外，对方在前场来发界外球，比赛呢现在打到了43分钟的时间，场上的比分呢还是1-1平。突然又往禁区前来转，这下徐昕拿得不错，推到进攻的左侧，左边路低平扫到门前，这一次还好呢，国安队这边是杨帆啊及时的回收了一下，把这球给解围出来，但是对方在前场又马上迅速禁区弧的边上形成反抢，解围这球啊还是在禁区弧外边这个地方，就这中间这个空间。因为现在我们的这个问题呢，就是即便解围到这个位置啊，咱们的后腰拿到球，咱们也很难形成在第一时间有效的这个反击转换。连续在进攻的左边路小范围之内，20号陈哲超啊和21号刘彬彬， 这球应该是角球 打在国安队脚上弹出了底线，在这个位置上呢连续形成传导，侯森再去拿球的时候，其实球落地这个点已经是界外。山东泰山队上半场比赛的第五个角球，在进攻的左侧，从咱们现场这个声音呢能够听到，就是咱们在转播当中提到的一些细节呢，你比如说后点的人啊，防守当中这个二点啊，也都有人喊，都有人喊， 但人一跑起来就容易漏，你看 又是没人了，再打球又进了，还是一个后点，又是贾德松。 贾德松， 又是给了一个后点，直接是越过了前点，国安队这个防守之后呢，后点的一个前插呀，还是没有人。其实这个后点呢，像贾德松插这个后点和 在进攻的右侧发的角球，戴林插这后点呢，是基本上同一套套路， 差不多嘛。 嗯， 而且这贾德松他肯定是个强点呀、啊， 嗯， 这一定得是有专人防守的。 贾德松呢，已经在争冠组的这一段时间比赛里面，连续利用角球啊， 还是杨帆吗？ 柏杨， 柏杨， 这次是柏杨。 那跑法都差不多， 对，就是 兜个小圈子，然后前插 绕一下之后呢，突然的一个前插， 对你都是没人盯、哎， 而且这个就相当于是一个镜像，对吧？ 你说人家兜个圈子你就盯不住人了， 嗯、就是一绕到后卫身后之后，再突然的一个前插，就必须在身后再追了，就没有办法是对住对方的防守人。上半场临近尾声结束的时候，45分钟。山东泰山队利用又一个角球的机会， 对， 攻破了国安队的球门。 这两个进球等于如出一辙。可能还得再看一下这个。 但是从咱们刚才的感觉来讲呢，应该没什么问题，嗯、是吧？ 对。 主裁判王迪不知道这是在等什么，在等这个视频助理裁判的确认。从刚才咱们来看呢。没有看到在这次角球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争议， 那就只能看看贾德松在这个摆脱的时候看是不是 有拉人， 对，有什么犯规的动作。哦，视频助理裁判还真在看 看越位， 这球谁越位啊？ 但是从那个视频助理裁判那小屋里边 啊 看的这个就是画线在越位 小球， 对啊，所以就是很奇怪，就是他屋里边确实画线了，嗯，所以也没有再给一个回放，到底是什么？ 这应该是躲过一劫呀。 嗯，这样上半场比赛呢，比分又重新回到了1-1，但是我们还要再等一等啊，就是说这个吹一个越位。角球，对方刚才那不是战术角球啊， 不是 再往禁区里面来给对手呢，是危险动作啊！国安队禁区里面来发定位球 啊，完了， 上半场比赛结束，北京国安队在上半场临近尾声的时候逃过一劫，国安队1-1和山东泰山在上半场结束的时候呢战成平手。是不是认为啊，贾德松打门的时候呢，在他的身前有，就是越位的位置上有山东泰山的队员干扰了门将的判断？咱们只能这么理解。 对，但是从这个慢镜头来看，好像没有人干扰。 对，就是他打门的时候， 嗯， 确实有山东泰山两个队员 对 在越位的这个位置上，但是他打门这一下他。有没有干扰到？ 可是他打门的时候，你也得看他球传起来的时候是不是越位的位置啊？哦，对对对，他等于他打门的时候，你看有没有越位的人 干扰到门将？ 但那两个球， 所以有一些牵强，因为到现在为止呢是没有给一个特别明确的。从刚才那个定格来讲，就是贾德松在接到角球传到他脚下，他打门那一下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呢球当从。脚旗区飞起来的时候呢，国安队的整个的阵型就前提了。 对， 前提了，你在禁区里面触球的这一个人在触球这一刻的时候，就存在脚旗，就存在越位了， 就 对吧？ 存在 越 位 了。接球这人不越位。 对， 但是呢，贾德森打门的时候，或者说贾德森在做二次传球的时候，就会存在越位。 对他这就等于场景不太一样了， 嗯、 就是在打门的时候，就等于接触球是贾德松了， 对 对吧？他打门的一刹那，看看有没有人去 越位，有没有人在这个越位的位置上干扰到守门员的判断 啊？不，这个刚才有朋友罚角球有没有越位？你有时候咱们国家队好像就出现过吗？打战术、 嗯、 打战术的时候 战术角球， 对， 哎， 有越位。这个球啊，大家应该看就是贾德松接触球的那一刹那，看看有没有山东队的人球员是越位。越位还不怕，就是看他有没有干扰到守门员了。 对，所以刚才的这个判罚，因为在划线的过程当中呢，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划线，我只是在电视画面切到视频助理裁判的时候，看见他在画这个越位的线。 反正也是躲过一劫吧。 对，只能是这么，咱们只能用这方式来去解释哈，因为裁判员肯定是他会有自己对于这一个判罚的解释。但不管怎么说，这个进球被吹掉，国安队逃过一劫。但是上半场比赛的这两个球，一个进了，一个被吹出来了，都是如出一辙的角球，都是同样的方式在后点，还几乎是完全相似的跑动线路，但是我们的后点防守全都出现了问题。 对，这球咱说句实在话啊，这球你说他没法总结，这有好多东西，你比如说你防守的一些技术都是从小养成培养的，这个你让对手这么容易，其实就画了一个小圈儿，然后就直接给你这摆脱了。你最起码你盯人的时候，你这胳膊你不拽他的时候，你拿胳膊稍微， 就咱们以前说你瞪着他点这个背心儿， 对，你最 是吧， 你最起码你知道 摸着 他去哪儿了，对吧？你能跟得住，你这么着人稍微画了一小圈，直接就给你背身后去了。你说这盯人，太业余了。你所以说，而且咱之前呢，跟山东队还可以，咱没有显示出那么的被动，但是对方进了第一个角球之后，这段时间我觉得咱们可能就是比较被动了，咱们后场出不来球，中场的人员呢也控制不住这个咱们打反击的球，就一旦有反击呢也形成不了很好的反击点，你所以说这个都是在下半场需要这个解决的问题。还有下半场这个盯人别再犯错误了，再犯错误，这种失误挺伤士气的 啊。这边关老爷说啊，说这是个越位球，为什么呢？说这球在贾德松打门的时候呢，还是蹭到了越位的刘彬彬的身上 啊。那 他如果碰着刘彬彬了，那球肯定是 那肯定是越 位 了， 对吧？因为当时是在确实在贾德松打门的这一刹那的时候呢，有两个山东队的队员离球门更近， 对， 只不过这个球到底碰没碰着，但是一直没有给一个特别明确的回放。 咱们就是画面给出来的咱们看不清楚， 对，画面给的这个角度不是很清晰， 其实要是从这个球门后头要有一个机位，我觉得应该看得清楚了。 所以呢不管怎么说吧，这个进球被吹掉了，也是看一看一比一的比分在中场结束之后球队会有怎么样的调整和改变。一段广告过后继续我们的激情赛场。 首善有爱，环境无碍，让我们大家共同学习宣传贯彻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共创无障碍城市，共享文明发展成果，一起向未来。 北京人寿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一款保额递增的保险保障计划，全心呵护您的所爱所想。 年底会议突破时空距离，无人数限制的智能场地在这里，好产品融合文字、语音、画面等形式，提升营销推广效能的方法在这里， 功能丰富双向互动，互联网时代的最新社交方式在这里，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依托广播专业技术优势，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为企业在线直播等提供场地技术支持，安全服务保障一站式解决方案，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冬季取暖有妙招，安全健康第一条， 还要低碳与环保，行动起来最重要， 减碳排创文明，供暖季我行动，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宣传活动，献出环保微力量，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骨蒸潮热，盗汗一剂，请用同仁堂牌六味地黄丸，道地药材，滋阴补肾。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未来三天北京都将以晴为主，白天晴空暖阳，中午前后适宜外出晒太阳，

第一时间呈现最激烈的对抗，第一时间带来最澎湃的活力。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激情赛场，听到的比赛也精彩。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为您所带来的激情赛场。我们继续在直播间为球迷朋友来直播北京国安队对山东泰山队的下半场比赛。上半场比赛呢，双方战成1-1平。下半场比赛呢，已经是在中圈开球。今天呢，还是非常高兴的，请到南方指导和我一起来为大家带来本场比赛的转播啊。南指导您好。 你好，王毅，大家好。 实际上呢，我们刚才啊，在放这个中场广告的时候，也在关注着北京国安队的人员的调整啊。在下半场比赛当中呢，北京国安队是把两名非常年轻的小将，36号梁绍文和38号阮奇隆拿了上来啊，换下的是杨帆和柏杨，这两个年轻人终于是亮相了。看一看下半场的45分钟的表现，先来看国安队这个角球开起来到禁区里面争抢第一落点，席尔瓦头球顶到，但是这个球弧线比较大，没什么威胁， 没顶什么力量。 上半场比赛当中呢，两个球啊，一个是对方的进球，那就是35号戴林的进球，另外的一个在最后时候呢，贾德松的打门。这球刚才呢，通过在中场休息的时候有一些电视的回看啊，我们能够看到这脚打门呢，最后是蹭到了刘彬彬的大腿，有一个小变向，所以那就是毫无疑问啊，在越位位置上，刘彬彬是球呢有了轨迹上的改变，这是一个越位的进球被吹掉。但是即便是这样的话呢，也依然体现出来，就是我们的两个中后卫柏杨和杨帆在角球的盯人当中出现了明显的盯人的漏洞。 对，这可能也是这个是不是下场的原因之一啊？ 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呢，主教练比利奇是把两名年轻人梁绍文和阮奇隆替换上场。梁绍文和阮奇隆经历过在今年的这个亚冠的一些洗礼啊，而且在亚冠赛场当中呢，梁绍文有一脚非常漂亮的左脚直接任意球，也入选了亚足联最佳进球评选的候选当中。 对，那个球也是在比赛快临近80多分钟好像是，那场比赛是 之前大比分落后啊，但是那脚直接任意球的质量还是很高的，也能看出来这名左脚的中后卫，在进攻当中啊，他是有一定参与度的。现在国安队呢，在自己的后场，阮奇隆拿球向中间过渡一下，因为换下了柏杨和杨帆，刘欢呢，作为球队现在算是老大哥了嘛，89的，他现在是拖在了中后卫的位置上，他是一个拖后，两个年轻人呢是算两个盯人中卫， 阮奇隆是打在了右中卫， 然 后梁绍文应该是打在了左中卫， 因为梁绍文呢本来也是左脚， 左脚， 所以在这个位置上打一个左中卫，位置也比较适应。对方在中场的时候呢，也是调整一个人，换上的是15号齐天宇，前场进攻的右侧，刘洋拿球，李磊把这个球回交一下，但是对方呢反抢当中拉倒了李磊。北京国安队在自己的后场左侧来发定位球，因为今天呢是球队的29岁的生日，所以呢我相信大家啊对于这场比赛会更加看重，思想上不会有任何的问题，那就是需要体现的就在球场的专注度，而且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的节点当中，能够让两位年轻人登场亮相，可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要看看他们在这场比赛当中啊会有怎么样的发挥。阮奇隆交给朴成，右边路准备要往前给的时候，被对手的上抢将球挡出了边线，阮奇隆在后场的右侧来发界外球。两个小将呢，因为打完亚冠之后，其实啊在打这个中超的比赛的时候呢，心理上不会那么紧，尤其这场球说实话也不会影响球队的联赛当中的排名。 对， 好球，阮奇隆这脚传球不错啊，打到进攻的左侧边线，看李磊禁区内传后点 啊，传大了，这球 提前量给的有些过大了，但是安德森席尔瓦刚才这一脚突然的向远端的左脚转移还不错，打穿了对方的防线 啊，这提前量太大了，王子铭肯定是追不上了， 这个套路啊算是出来了，只不过就是传球的具体的线路上力量上呢 稍微的差，拿捏的差一点。如果说安德森席尔瓦给这个转移球力量再稍微再大一点， 再大一点的话，他这个李磊可能早能接住球，他所向里传球的线路可能会更好一点， 空间更大一些，空间和时间上呢，他可能更从容这么一点点啊。乔成在中场拿球，对方是36号段刘瑜在背后犯规，国安队在中场来发定位球。乔成把球回交给阮奇隆，在拖后中卫的位置上过渡一下，梁绍文左脚长传找前面的37号曹永静，贾德松这个停球被曹永静抹过，传进了好 机 会，席尔瓦起脚打门， 哎呀， 空门的机会，再推，又击中了球门的横梁。国安队啊，两次好机会，再起球到后点，头球往门前给， 啊， 球可以攻门了呀。 曹永静这球啊，是这个已经做好了这个姿态了，想回做给中路的， 应该是 王子明还是 安德森席尔瓦禁区里面第一脚打门，被对方呢是门将王大雷扑出，紧跟着王子明是一个打空门，被对手的20号右左边后卫陈哲超膝盖挡了一下。那王大雷啊扑这个球之后呢，又去扑二点球啊，脑袋是撞在立柱上了，应该是。那国安队非常好的反超比分的机会，门前的两连击啊，没有能够将这个球打进。在最后这一下传中打到后点的时候呢，曹永静是选择用头准备点给王子明，王子明做的一个手势是意思是啊，你拿这个胸部传球传过来，这样的话呢，这个球速会慢一点。 对。 但实际上这个位置上呢，你要是完全去发力头球攻门进门柱，对于王大雷来讲也不是那么好去处理， 也能头球攻门，因为这球曹永静准备的是非常充分的。 你要是发力头球顶一下呢，在门前国安队也有两点补射，只要门将出现一些小的问题，也是很有威胁的进攻。那最后这个选择呢，能够感觉出来就是曹永静啊，他还不是一个射手啊，还是希望去给创造机会。 而且这头球的功夫可能也 差点， 也差点。 但是毕竟他这个身高在这儿呢，他不是一个平时利用头球的这个技术很多的球员。国安队在自己的后场来发球门球，刚才李磊把球让出了底线。在一次反击当中，国安队还是给对方的球门制造了不小的威胁，尤其是刚才曹永静利用自己的速度强行抹过对方中后卫贾德松。贾德松啊，因为已经吃了一张黄牌了，所以呢被曹永静这一抹过去，身后也不敢再动，对吧？只要身后你这一拽，再有张牌就罚下了。这时候山东队呢也要一下换几个人，看六号王彤啊，这都已经站在场边了。刚才戴林上来的解围，裁判吹了王子明的犯规，戴林啊落地的时候可能手腕握了一下啊。今天对于戴林来讲也是挺幸运的一天啊。戴林呢在后点抢了一个无人盯防的这个落点脚攻推射，攻破了国安队的球门。看到小徐八戒啊在微信当中也问到什么情况，希哲没进大名单啊。确实是希哲和张玉宁两个人呢在上一场比赛之后啊有一些拉伤，所以呢是没有进入球队的大名单。你看这时候对方呢是换上王彤，换上39号宋龙， 还换上郭涛女的， 换下11号刘洋，换下16号李海龙，把郭田宇也拿上来。山东队这样换了四个人，应该是右后卫的这个位置呢，应该是把20号陈哲超也换下来。他等于让之前打的比赛不多的人啊，这场球都打打， 都打打。 哎，这是加多，中场拿球推到进攻的左侧，左边路给一脚直塞。兜起来危险，前点啊！阮奇隆这个点呢还是不错啊，一个鱼跃把球呢顶出了底线，角球。因为刚才我们看齐天宇啊已经顶到禁区里了，在身后呢还有一个郭天宇。 这阮奇隆这头型有点特点， 哎，一直他就是这个很长的发型啊，爆炸头， 卷毛， 自来卷，哎。看这一次的盯人。 刘欢来盯郭田雨，开到前点，第一点解围出来之后是20号王子明，头球顶到禁区弧，被国安队这边呢是将球解围出去。37号曹永静非常努力的再去拼抢这个位置。下半场比赛打了11分钟的时间，场上比分还是1-1。刚才国安队有一次两连击的机会呢， 没抓住， 比较遗憾。 对，差不多应该算是三连击。 三连击，两次打门 、还有一次是头球摆渡。 国安队接外球下来，安德森席尔瓦拿球，自己的左脚往右边过渡一下，看18号金泰妍传球，这球落点不好， 太靠近底线了，直接 把球传出底线了。对于现在球队来讲呢，像刚才那样的这个机会啊，一场比赛也出现不了几个，还是需要在把握机会的这一下上做得更精确一点吧，就是这种射门的转换率要提高。 因为咱们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你说这个巴坎布这快乐足球，每场比赛能给他送个3-4个单刀什么的。 之所以看到他那么快乐的图饼啊，是因为他有饼可赌。 对，你现在咱们在创造机会的能力可比以前可就差远了。你所以说，一定要创造出来机会，一定要尽可能的抓住。你再浪费机会，这比赛可就真不太好踢了。 另外呢，这个时间里面呢，我们还是要看一看两位年轻的中后卫阮奇隆和梁绍文啊，他们在后防线所表现出来的一个技术状态和精神状态。4号贾德松交到后腰徐昕的脚下，徐昕再向左侧来过渡。国安队的现在整条防线退回来，三条线的位置呢站的还是比较紧密的啊，一个541，王子明拉到右路。 其实年轻队员我觉得早就应该用，就是你比如说你这个三中卫，你可以两老带一新，对吧，你说你都换上年轻队员，我觉得也不贴谱。 尤其有一些位置呢是比较要吃经验的，对吧，你这个时候呢你就让年轻人呢上去用冲劲儿，老队员呢在身后帮着去坐镇一下，补防一下，利用自己的经验。刚才呢刘欢把球踢出了底线，在前场进攻右侧，山东队继续来主罚角球。下半场比赛呢也打了有将近15分钟的时间，来看这次角球的落点怎么样哈。 15号齐天宇， 这是一个外旋球，侯森双拳出击，对方打门， 这球危险啊， 短流鱼的一脚迎球的怒射， 这球又是在咱们禁区弧这个点上没有人， 打在外脚背上， 这球打正球门基本上就有了，因为这球 侯森已经出去了， 侯森已经出击了， 而且这个脚啊奔着远角去，就算侯森在门前 也悬， 这脚也是挂着脚去的。 对， 这个位置上就很有点像双方首回合交手当中的时候呢，这个孙准浩这个位置，国安队长传交到安德森席尔瓦脚下，席尔瓦起脚打门， 哎呦， 也是倒到左脚，一脚禁区外的重炮啊，没有能够打在门框1里。 不过这球力量十足，但是没有中目标。 争抢高球的时候呢， 贾德松 和 A 席啊两人撞了一下呢，贾德松倒地，有点没缓过来，完成这脚打门之后还在草坪上坐着呢，争抢高球。 这是 A 席的这个手啊打在贾德松的脸上了。这球要是进了呀，说实话 嘴唇破了， 嘴唇给打破了。进了的话 VR 看回看啊，保不齐还给吹掉了呢，认为你争抢这个落点的第一下是个犯规动作，嘴唇给电破了，赶紧要漱漱口啊。山东队这边呢，我们看戴林是不是也要下场啊？戴林啊，刚才摔了一下之后，手腕有点问题。现在戴林呢下场之后换上金敬道，这样山东队呢已经是用了5个的换人名额了，是吧？王彤、齐天宇，刚才看宋龙也上来了吧？郭田宇、金敬道。看一看最后这个对方换人的这个状况啊，开大角球第一点，对方的 戴林下去了，得有一个人打， 宋龙打的是不是打中后卫来了？收回来，看段刘瑜在前场进攻的左侧， 德尔加多的一个前插， 这球好像有点越位、 但是阮奇隆这位置啊跟得不错，确实越位了， 越位了。 但是阮奇隆呢一直是切着这内线，他这个防守的位置啊比上半场比赛就是柏杨被德尔加多切那个位置要合理、 对这位置对 对吧， 他基本上是什么呀，就是我可以先放你一点儿、但是呢你又在我的防守范围之内， 而且呢你是一直在外线， 对， 我是一直切内线这个线路、这个防守位置还是对的啊， 而且他也看到了咱们后防线的位置的情况， 对方的后卫啊，顶住安德森席尔瓦，把球让给自己的中后卫。那齐天宇现在是拉到了右后卫这个位置啊， 右边后卫。 哎，那应该是不是现在啊？王彤收回去打中卫去了。 王彤打过。 王彤应该是收回去打中卫去了。这样整个他这个防线变化其实也挺大的。梁少文。要强行趟过这个金靖道，这球没过去，结果被对方德尔加多呀一对一把这球给抢下来了。金靖道右边路再回交一下，德尔加多拿球调成上来，来上抢干扰一下禁区弧的位置上的段刘玉，拿球向进攻的左边路来转，在左侧内切起脚打门、 打了一个近角， 侯森侧扑将球压在底线，这个球呢是刘彬彬完成的这一脚打门。应该从换人是不是对方这32号田心啊应该也下去了。山东队呢因为现在也是无欲无求，对吧，所以这场比赛他们的换人的这幅度也比较大。安德森席尔瓦拿球再敲给右边路，哎，这个球呢没有和王子铭形成默契，给的提前量位置呢也不舒服，直接是把球呢就被对方在后场拿了下来。对方是齐田宇、宋龙、郭田宇、王彤和金靖道啊，换下的是田心、陈哲超、刘洋、李海龙和戴林，就对方已经用完了所有的换人名额。北京国安的这边呢也是换人，换上江涛，换下金泰妍，第63分钟国安队呢也是换了三个人，也都在自己的防线上。 对， 前场来发界外球，找曹永静拿球转身，在还是在右路去做文章。那曹永静啊，还是愿意用左脚，啊，这还是愿意用左脚，所以他在右路呢，就是内切打门这一下是他的威胁。但是如果他没有内切 啊， 哎，这个球就是安德森席尔瓦啊，连续这两次都是，就是给队友传球呢。这提前量啊角度啊都有问题， 这下是往前给的力量大了，刚才那个是这个提前量没给好。 来看一看在比赛当中呢，这个咱们中前场啊还会不会有一些调整和这个变化。 那变化基本上也就是何振宇，刘国博 在中场，王子铭拿球交给边路的朴成，对方呢将球解围出了边线，北京国安队在前场右侧来发界外球。这个德尔加多啊当时呢是按照这规划球员引进的是吧，然后但是呢他没有办法代表中国国家队出战。国安队中场拿球向进攻的左边路来转，梁少文中线的位置拿球再推到左侧四号李磊的脚下，李磊准备要传过顶，那球呢也是对方齐天宇在右后卫位置上呢已经站住位置了，没有办法给过去。王大雷在后场拿到，王大雷准今天给他的考验不是很大啊，其实真正有威胁的这个射门啊就是下半场开场之后那两脚打门， 对， 但是运气呢又欠缺一点。段刘瑜中场拿球，安德森席尔瓦也是从锋线上来回撤帮助球队的防守。比赛呢打了66分钟，场上的比分依然是1-1平。徐昕交给段刘瑜再向左侧来打， 直接不停球，宋龙往中间端，被阮奇龙将球呢解围出去。现在的看啊，山东队呢打自己的左路还是要多于右路， 嗯，比较多， 嗯，所以给阮奇龙这边呢，这个出镜的机会要比梁少文那边要多啊， 而且他这个很好辨认， 嗯，他这发型也是比较奇特，一直是这个长头发。国安队现在在后场把篱笆扎稳，球权呢也都交给了山东泰山。就现在的这个场面啊，有一点像这个双方首回合交手的那个局面，是吧？就是国安队呢放弃了在中场的更多的控球权，争取呢在扎稳篱笆的情况之下呢打一些反击。 基本上防守时候咱们是占一个五四幺， 嗯， 就安德森顶在前头。 然后王子铭呢收到右前卫的位置， 嗯， 中间是朴成和高天意，对方塞一脚斜传打梁少文身后的空当。德尔加多呢不想给门球，直接把球踢出了边线，这样可以让国安队在后防线左侧来发界外球的时候啊有一个前场的压迫。其实这些细节呢表明了一个方面是球员的这个比赛的经验，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比赛的态度。 嗯，这场比赛虽说他轮换比较大，但山东队可真是没丝毫放松啊， 嗯，而且啊他即便这么轮换，你看他现在上场的这帮人也都是当年 水平都还可以， 哎，这个踢中超啊能是主力或者半主力的这套阵容， 嗯， 就是他的厚度还真的是相当的可以。梁少文再看队友的位置啊，确实在一些这个进攻组织方面现在在以出球中卫的要求梁少文和阮奇龙就有点太高了。 对，你这场比赛你先把防守给做好了的， 嗯。高天意传身后，对方的贾德松头球点下来。你看现在咱们说一些技术的细节哈，贾德松的这个头球解围呢，他能把球顶到队友的这个控制范围内， 嗯， 哎，阮奇龙脚底一晃一滑被对方呢把这个球给过了，刘彬彬再传的时候， 这球像传中了， 似传似射是吧？掉向球门， 直接奔球门去了。 嗯，阮金龙刚才脚底一滑，被刘彬彬过了，刘彬彬再传中球呢，被大猴前点，直接伸手一挡，将球是拖出了底线。这应该是传中球啊，踢刺了。 嗯， 角球进攻左侧的角球，这应该是在下半场比赛当中山东泰山队的第二个角球了，都是在自己进攻的左侧。还是要看盯人啊，一方面盯人，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你的二点球齐天宇还是发后点，这一次后点呢是曹永静顶到，但是没有顶远，对方再传到禁区里面的头球攻门没顶上力量， 连续两次的头球接力， 嗯，这种头球接力啊在小禁区里可能有威胁， 嗯， 你要出了小禁区就很难再顶上劲儿了。国安队中场朴成拿球顿一下，但是这个时候对方的防守已经回来了，因为从现在的情况来讲呢，对手的整条的防线啊其实人员调整的幅度挺大，那在这个时候他的体力没问题，你打反击的难度就增大了。安德森席尔瓦刚才又是想挑传身后没过去，被对方断球，高天意把球解围出了边线。山东队后场的右侧来发界外球，而对于现在球队来讲呢，谁能够成为前锋线身后这个拿球输送威胁炮弹的人，因为现在很显然就是席尔瓦他不是一个传球手， 对，他不是一个传球手， 嗯， 因为 他不像说那当时德阳能传两脚， 对， 嗯，席尔瓦呢你看他也想传，但是他传这几脚球啊都准确性都不太高， 对，因为德阳他踢起来德阳也能踢前腰， 嗯嗯，拿球的能力也强， 嗯 啊， 你说咱们现在这队里头你要说这个传球能力强点了，要我说你可能也就算西哲跟朴成了， 嗯， 但这两个人呢你要想完全的承担起那两名超级外援的作用，我觉得还不太可能 啊。换一下朴成，换上39号谢龙飞 啊，这是年轻队员也上了 啊。国安队今天呢是 给了更多年轻人机会啊，三个当时去出征亚冠的小将， 谢龙飞也是大长头。 哎，就咱们这几个从这个亚冠阵容当中来的小伙子，还都是长发是吧？ 对，你看他这头发吧，有点跟那个以前那时候80年代那谁似的，有我觉得有点跟成龙的感觉。 哎，国安队前场，曹永静拿球回交给谢龙飞。谢龙飞回敲一下，高天意突破禁区里面起脚打在曹永静身上了、 这球约 手球了， 也手球了、哎、 就算不手球啊，这球打在曹永静身上的时候呢，曹永静其实也是越位了。谢龙飞呢21岁啊，一个可以打这个边前卫的球员， 嗯，而且这球曹永静也越位了。 但如果刚才这个球啊没打在曹永静身上，再给他再拉边一点， 嗯， 其实边路插上刚才是谢龙飞吧，他那位置好像不越位， 那不越位。 对，在反击当中，郭田雨依靠自己的身体呢要拿球啊，梁少文从背后移倒郭田雨，这都是差不多年纪的球员，都是U23的一些年轻人，硬碰硬杠一杠。 对，这些是以后国安队的再发展发展，应该是国安队的中坚力量吧。 争抢高球呢，阮奇龙和对方的郭田雨两个人啊争抢高球落地的时候摔倒了，郭田雨应该是把腰摔了，阮奇龙啊是不是落地的时候自己的左脚脚踝被砸了一下， 对，他一直捂着是自己的踝关节。 嗯，国安队这边应该是还有一个换人名额，还有一个换人名额，但是也没有后卫了、 哦、还真是了，你看 他是被郭田雨啊给砸了一下， 砸了他那个脚了。 哎，而且砸这一下呢，这脚还不像崴脚的时候那种，他是脚往内翻，他等于是把内侧的这个韧带可能会掰一下，因为他脚刚一落地，从鞋侧外面郭田雨这个大体重啊，直接就砸下来了。 对，郭田雨看还好， 他呀应该可能是被梁少文这鞋呢，比如鞋跟的位置硬的地方啊，垫了腰了。 嗯。 他是有可能是个硬伤，但是梁少文这一下呢砸到小腿的外侧倒地的这一下的时候啊，这一砸还真有可能扭伤了，看一看情况显得很痛苦。 对，这个好像刚才郭天宇往下落地的时候、 嗯、 砸着梁少砸着 阮奇龙、 这个、阮奇龙的小腿了好像是、 哎、然后呢这么一窝， 嗯， 然后砸完了之后呢在地上这有这个小腿和这个鞋跟这么杠着呀，那硬碰硬颠了一下，郭天宇腰眼这位置。 而且郭天宇这个，他这体重也大 啊。对，他体重大，看起来还行。郭天宇是没什么大事，自己起来揉一揉。我看 看 阮奇龙呢，好像问题也不大啊，很疼，但是跺跺脚，在场边等着裁判让他上来。 应该还好 啊。赶紧回到自己这个场上，和郭天宇一块进来，哥俩一直在那边线外头追球恢复比赛。对方的转移球被李磊断了一下，在中场还是对方段流鱼抢先出一脚把球捅到进攻的左侧边线。之前也一度就说段流鱼呢是不是也能够像李磊一样哈，寻找一些留洋的机会。从控球比例这样的44%对56%，国安队呢更多的把球权还是交给了对手。目前呢75分钟的时间，场上的比分还是1-1。其实对于国安队来讲，从联赛的第二阶段开始之后，首战1-0小胜了广州之后呢，已经是连续4轮比赛不胜了。下一场胜利什么时候能够来，是让大家觉得比较期待的。看看什么时候能够赢一场球。 踢完这场还有两场了就。 还有对广州城和这个深圳的一场比赛。有球迷啊也曾经当时说期待对广州城那场球啊。 是不是咱们应该能够 那个 复 仇 一 下 是吧？ 一回合让人打得太惨了。 山东队在进攻的右侧，德尔加多拿球内切之后，现在呢国安队也依然是把整个的防线收回来。谢龙飞这个位置啊，先来看对方的左边路起球传中被王子明挡了一下，角球。谢龙飞这个位置呢，他换下了朴成之后，他跟朴成是一个对位换人，但是谢龙飞在 国青队在这个之前这个青年队的时候呢，包括咱打亚冠那支年轻军当中啊，他更偏有点更偏边路， 嗯， 他还是一个带有点突击性质的球员。对方第三个下半场的角球， 但是你要不改变阵型的话， 他只能是对位站在这儿， 对，他只能是站在这儿。 来看一看进攻的角球，国安队这防守怎么样？还是兜一个后点， 漏人喽， 又是在后点。 刘彬彬露出来了， 哎，刘彬彬呢是一个后点的前插啊，没人跟，被他头球呢摆到中路，还好呢这一次攻门被国安队把球挡了下来，但是好像有投诉啊，是不是有手球？刘彬彬呢示意刚才这球有手球，再来看一看后点，刘彬彬头球点下来， 哎，没有吧？ 没有看到这个球打到谁的手臂上啊？ 这球36号应该梁少文， 如果这球就算是顶下来啊，顶在梁少文的手臂上的，梁少文是背向，而且是球打手，他完全没有任何的动作。 对，而且这球梁少文的双臂是紧紧贴在身体的，这球你就算碰着手臂上也不是， 没有扩大防守面积， 对，也构不成点球。 所以呢视频回看迅速的就过去啊。 不过刚才这第一点又被 对方突然一个在后点的前插。 对，其实你刚才这个刘彬彬啊，是因为稍微有点跑过了，身体姿态不太好，这球要直接攻门的话也挺危险的。 国安队解围，还是同样咱们说的这问题，就是解围啊永远往这个对方前腰的身前这解围，也和可能咱们的阵型有关系，对吧？咱们习惯于就是在这个位置上囤积自己的后腰，第一点，你解围到队友的脚底下之后呢，你能够把球摘出来，往边线的位置上呢，等于就直接把球权交给对手。 对， 对方来发界外球，金靖道回交一下，再往前场给谢龙飞啊，在对方德尔加多的身前把球拿下来，德尔加多犯规，啊，鞋踩掉了。国安队在自己的后场来发定位球，78分钟的时间，场上的比分呢还是1-1平。梁少文在自己的后场来主罚这个定位球，现在其实挺期待，如果咱要能够制造一个30米区域里面的这种定位球， 看看梁少文的脚法， 哎，看是梁少文罚呀，还是高天意去罚，是吧？哎，又是一次积极的前插，还是谢龙飞，突击啊，确实是他的特点，他有速度，愿意往前前插，向前性不错。又是一次前插之后造成了对方的犯规，国安队快速开了定位球啊，没有和右路的江涛形成默契，这给的提前量太大，江涛呢等球出来之后再跑已经来不及了。对方在自己的后场来发定位球，咱们的一些细节的处理上呢还是不够精细，不够精确。现在山东队在自己的后场也倒一倒脚啊，把整个的节奏放慢下来，两边呢人员调整的幅度都挺大，所以到现在为止呢比赛这个节奏没有因为打到接近80分钟的时间啊就有所放缓。 对，而且今天国安队还真不错， 哎， 让更多的年轻队员出场。 哎，谢龙飞又是一次在前场的抢断，有没有机会？自己没有能够把速度带起来，再往底线趟，左脚传中被挡了一下，段刘瑜转身的解围。你看他的这一下上抢啊，还真是不错，愿意这个往前的前插，所以也是要鼓励咱们队员。哎，国安队前场又实行了抢劫 啊！ 哎，王子明脚底下有点半蒜。 而且没有看见身后过来的 德尔加多， 德尔加多， 阮奇隆这下上抢没有能够把球拿到，对方呢是绕过阮奇隆第一下滑铲，金靖道再往右路给齐天宇内切，在准备左脚处理的时候呢被谢龙飞上脚挡了一下，球探下来，金靖道又是换到右路起球传中被梁少文挡出了边线，山东队前场右侧来发界外球。这几个年轻人上来之后啊，从这个表情上，从这个跑动的这个姿态和脚底这种轻快程度上来讲啊，准备的不错， 不错， 嗯， 而且上场之后状态都还可以，但是有两次阮奇隆啊扑的有点太厉害了， 上的比较凶，一次还有一次自己滑倒， 对你这种比赛你可能在 在青年队预备的比赛当中，你可能行， 嗯， 你使在中超这赛场上都是一帮有经验的， 对， 就等你出脚呢， 就等你往上扑这一下的时候啊， 嗯， 哎，可能节奏稍微一动， 对， 哎， 这一扒拉你就给你过了，哎，看 谢龙飞， 这个， 这一下不错， 看看有没有反击的机会。 安德森席尔瓦拿球，速度不是他的优势，外脚背在推，曹永静下底倒三角往里传， 啊， 没打起来， 没打起来 球。 对方的贾德松这球已经飞铲封住了角度， 嗯，但是刚才谢龙飞啊，在中场这拿球这一转，啪往前一送， 嗯， 这下连接不可以。 嗯， 年轻人敢做动作不怯场。其实这场比赛呢，如果说最后收获一个一比一的平局啊，咱们不仅仅看到的是这一分，看到的是几个年轻人上来之后呢，不是说不能用啊。 对，这可能 可以给机会的。 嗯，也给这个比利奇啊， 给他一些这个信心吧。 对， 嗯，来看一下这次的角球，82分钟，北京国安队在前场进攻左侧的角球，高天意开出来，王大雷伸手摸了一下， 这应该还是角球， 哎，门球， 哎， 认为王大雷没摸到吗？这球他应该摸着了呀。你看国安队在争，安德森席尔瓦也说这球，嗯，他不摸着能顶啊，其实他不摸着安德森席尔瓦球也顶不着， 嗯， 但是球到底碰没碰到，你看比利奇也说是认为是碰到了，是有一个角球，但是裁判员还是给了门球。王大雷在自己的后场把这球门球发出来，国安队前场形成压迫，面对这边的压迫又是谢龙飞啊，积极的前压压迫对手，导致了对方的失误球， 有拼劲， 嗯，而且敢拿球，这个是对于年轻人来讲， 嗯， 尤其你在中场的球员啊，你敢拿球， 对， 敢做动作，这是很好的。高天意回交一下，刘欢推给左侧的梁少文，梁少文在和曹勇这个高天意来拿，对方呢上抢了一下，谢龙飞把球拿到，曹勇静内切塞直塞，王子明外脚背， 好球， 起脚打门。 太 正 了，刚才这一系列配合还是非常的漂亮， 嗯，李磊再传到禁区里面投球正想落点， 嗯， 其实这球啊还不如让一下让给身后的这个江涛呢， 他没看见， 没看见江涛就可以喊一声， 嗯，对，但是他可能刚才啊已经跳起来了， 嗯，内切之后交给王子明，不停球直接做给安德森席尔瓦，席尔瓦还是自己的主角啊，左脚的扫射， 嗯， 太正， 太正了，这球而且没打起来，力量也不足。 嗯，这要是推点角度呢，王大雷也反应不过来。 嗯，这球啊，应该这球在他身体的稍微有点后侧， 稍微靠后了一点。 对，但是这球你要想打远点就困难了，卯足了劲儿就抡他一近点就完了。 就是迎着球打一个反弹，就像三角一样，球过来之后就奔着进门柱再弹回来。国安队这时候呢，第84分钟，换下20号王子明，换上32号刘国博，下半场比赛换的5个人啊，4个U23， 嗯， 报名的这几个 U23 的球员基本上都上了。 现在这场上应该有5个吧？ 嗯，5个U23球员， 嗯， 下半场替换上场的4个，加上首发15号高天意，确实完全啊可以在 让年轻人都打的， 在之前的两场比赛当中啊就这么打， 对。 对吧，你像今天确实山东队呢，咱说他无欲无求，他的阵容变化的幅度也比较大，但即便就是他变化幅度再大，他现在的这一套阵容啊，你说和当时广州城那套阵容能够比广州城能差多少，但是那场比赛呢，就是咱们首发反而是打的意兴阑珊，让对方打开了。85分钟的时间，宋龙在中场拿球回交一下，今天呢你要说威胁进攻的机会可能国安队还是更多一点， 嗯， 安德森席尔瓦至少有2次，包括玉宁的那个这个子明那比较遗憾的打在横梁上，那球也是那次连续的这个射门啊，没有能够把球把握住。梁少文把球交给队友4号李磊，踩住球回给梁少文，在后场哎不贸然的去解围，那这下处理这几下啊， 嗯， 这个年轻人还真是可以， 可以 不着急，不是就往前胡抡， 对， 嗯， 有目的的传到同伴的脚下， 而且呢 你传球这几下，包括谢龙飞的上抢，包括刚才梁朝这传球啊，还比较准啊。A 席想掏裆，但是你看他的这个穿裆这一下的脚下的这活啊，和奥古踩着球穿人裆的也没法比，他这个显得比较沉重。 对， 对方是在后场啊，王彤一脚解围把球踢出了边线。 不过刚才在边线这个曹永静， 曹永静这下可以， 对， 脚底 他身体比较灵巧， 而且你看他身体状况现在不错，就是他有劲儿，对吧？比较灵活。谢龙飞拿球，哎，这是曹永静越位， 曹永静越位。 对方在后场来发定位球，87分钟，场上的比分依然是1-1。广州这边呢，现在还是2-0，暂时领先于河北。开场12分钟，林杰就进球啊！第76分钟的时候，谭凯源进一个。对方进球这两个人呢，也都是 U23 的小将，所以呢，比赛啊，在这个时候还是该给年轻人机会的时候呢，要给年轻人机会。 对啊。最近这几年谁再买大牌都不太容易了， 对， 只能咱们内部发掘潜力了， 内部挖潜，让年轻人呢在这种比赛当中去提高，尤其像这个赛季你在没有成绩上的更多压力的情况之下，给他们一些比赛的机会。 其实最后这个循环打下来之后，我觉得其实你踢两场之后一看，争夺好成绩的希望不太大，陆陆续续让年轻队员多打打， 就是每场比赛啊，你上两， 对， 你像这场一下上五个呢，也反正也一般不多见，你每场比赛要上两个，哎，让他们打一打，轮着一个人打个大半场球，是吧？ 可能说的不对，这突然是跟有点矫枉过正似的。 哎，这你不是说上年轻人吗？咱这五个都上来，一起来 一半 啊。看看对方这个前场的定位球，兜起来要注意。 哎呦， 头球攻门比较正啊！ 不，这个第一点还是被郭天宇给抢到了。 确实，他这点高，但是还好这球的攻门的位置上呢， 离 比较远， 离这个球门比较远。 力压刘欢， 对，而且刘欢呢，在他身前也有一个干扰。 虽然让对方抢到了，但是至少啊没失位，不像之前那两个球的时候，就是对方完全是空位。谢龙飞这下滑铲也是很积极啊，把球铲断下来，回交。四号李磊长传打身后，曹永静在追。刚才的那次威胁进攻啊，其实曹永静抢下来了，外脚背到门前，故意一让，后点 A 席在挑，门线上被对方解围了。 这球再搓就不容易了，因为。哎，我们 哎呦，这下 阮奇龙在争顶的时候，对方有犯规， 直接是把阮奇龙撞倒。刚才还想说啊，就是之前那两连击的威胁进攻呢，就是曹永静啊，当时是抢了贾德松，对吧？这次又是曹永静积极在抢， 对，我看这 抢的是齐天宇。 齐天宇这转身明显没有这个曹永静快啊，他那腰还没转过来呢，但是这个曹永静已经把身子给转过来了。 就等着他往回扣这一下似的，是吧？对他的这动作其实提前判断出来了，直接把球内切给断下来。刘国博刚才是想来一个脚后跟射门，没打上，反而呢形成了故意遗漏。后点跟进的安德森席尔瓦， 哎， 这个应该是有犯规啊，直接是跳向高天翼，而且把高天翼给撞出去了呀。 对呀， 架着胳膊肘没有触到球，直接先奔人，那裁判也没吹。伤停补时3分钟的时间，90分钟的时间呢，场上的比分依然是1-1。这场球呢，国安就是真的应该有机会拿三分的，就是在对方阵容做了一些调整之后。四号李磊塞直塞，曹永静边路面对贾德松，这次啊是被贾德松判断出来曹永静要走内线了。 这一样，贾德松这个把这个线路给掐死了。曹永静身体就不占优势了， 被他判断出来之后呢，就很难再处理。而且说实话，曹永静也累了，刚才冲这一下呢，也冲得很积极。 哎， 这是谢龙飞在拼抢当中呢踢倒了郭天宇， 好像是 踢倒郭天宇。 对，但是 给了谢龙飞一张黄牌，但是给对方一个定位球。 距离全场比赛结束还有两分钟，你让想起来 是不是？我们看啊，哦对， 踩脚面上， 对，踩脚面上，这是。 但是这个定位球的点啊，得注意。咱们上一场比赛就是先领先，然后呢一比一，最后伤停补时的时候被人家抓住这么一个机会。现在呢又是到了伤停补时的时间了啊。郭田宇、德尔加多、贾德松都在禁区里面兜起来。 哎呦， 侯森出击没拿到。刘国博把球干扰了一下，但还在对方的脚下，左边路再起球传，好球，梁少文把球呢挡出了界外。 刚才这点挺悬的、 嗯、对方界外球下来，又是刘国博利用自己这个大长腿啊先干扰了一下，但是呢他确实不是一个防守型的人啊，对吧，他拿球就想让他在防守当中去有一些这个作为呢确实比较困难。国安队后防线直接一脚解围向中场来踢，德尔加多再交到禁区前沿，贾德松推到进攻的右侧，金靖道低平扫向门前，这个位置上没有人啊！国安队抢先解围。 哎呦，这球是犯规了， 哎、这个是 应该给牌了。 王彤，这是不是可以对给牌？这应该是给牌。 对。 但是这个球啊，咱说实话，王彤就算不放倒 A 席 ，A 席趟过去，王彤也能追回来。但是这个球如果要是，谢龙飞啊，或者要是曹永静啊，趟过去，哎，这球就危险了。但是确实，王彤啊，一看自己已经失位了，这脚抬得很高， 嗯、 先把你放倒中圈里面，我吃张黄牌认了。 这应该是最后一个进攻机会了。 对， 看看咱们能不能、啊、 哎呀，这个球再往回传就 没 有 了。 嗯，这样全场比赛结束啊、北京国安队呢，最后和山东泰山队这场较量当中呢，一比一战成平手。嗯，安德森席尔瓦率先为国安队打破僵局，但是国安队在一次定位球角球的盯人防守当中呢，出现了后点的盯人的失误，被对方的戴林扳平了比分。作为队长，李磊打满90分钟，这也是李磊为北京国安队的效力的最后一场中超比赛了。另外，在国安29岁生日这一天啊，国安队用面对目前联赛冠军的一场平局，也算是一个小小的收获吧。 对，应该说从目前的排名和实力来看，我觉得平局大家能够接受。 哎， 而且这场比赛呢，下半场我觉得国安队完成的还是不错，还是可以、 嗯、 创造了一些机会，但是确实没把握住。而且你现在对于国安队来说，你创造出机会必须要把握住，因为咱们的机会不是那么多。这场比赛也上了许多的年轻队员，我希望还是这些年轻队员更多的踢比赛，更快的成长。 嗯， 然后因为确实咱们国安队里头也有一些老将了，岁数也是比较大了，也是面临着一个新老交替的这么一个情况。 嗯， 所以说呢，最后呢也是祝李磊去这个瑞超吧，应该是 对瑞超 对好运。 嗯，好的，也感谢南指给我们做的精彩点评啊！我们也期待着北京国安队的下一场胜利，看看什么时候能够到来。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为您带来的本场比赛转播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语之声随后的节目。咱们下一场转播再会， 再见。 北京人寿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一款保额递增的保险保障计划，全心呵护您的所爱所想。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冰雪场上红装素裹，分外妖娆，点燃冰雪激情，拥抱奥运梦想。 我是杨洋， 我是甄子丹， 是李谷一， 我是易烊千玺， 我是杨洋， 蔡少芬， 我是王蒙， 是陈哥， 我是任贤齐。 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和北京冬奥， 与北京冬奥， 和北京冬奥， 和北京冬奥， 一起向未来。